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危险，先知道危险我们要设法子来避这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呢？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就赞成革命。 I am William Wallace,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ve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鲜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生比善非心马云端起义。 喂，咁啊，重新出发的云端起义为什么会重新出发？因为 因为心比跪低了。 唔系，阿 B 哥同我倾掂咗数，咁大家有啲承诺遵守咗。 做咗啲咩事？ 都不外乎都系光交啦。唉，咁啊， 光交棒心情愉快。 光交棒心情愉快。咁啊，大家都倾掂咗一啲守则啦。咁啊，不过咧就都系嗰样嘢啦。一日未发生事啊，都唔知嘅。咁啊，睇下系咪真系把关系可以吓。好有力啦，咁样啦，咁 anyway， 咁啊应承咗 B 哥继续会做落去，咁就今集咧就有欲罢不能嘅班底先，咁样因为阿禅飞嚟紧一个月都好忙，佢呢个月咧有好多 job 要做啊，咁呢个月都如果继续做落去嘅话咧，都系由我同阿森华顶啦，咁啊跟住今日阿方都好荣幸上到嚟啦，咁 好荣幸， 因为上次录欲罢不能嘅录唔到，咁啊今啊当补数啦，咁啊另外有 Mary Chan 啦，社运界龙友啊，即系 新友。 唔系，你啊成日拉我相机度影啦，社运界。 我听到别名系社运界痴汉。 佢又话自称睇过呢个陈秀乜嘅写真集啊，陈秀咩啊？ 你成日都谂埋。 陈秀咩啫？ 陈秀如咋？ 啊，陈秀如，佢话好靓。 啱啱咪你唔系咁讲噶？ 系你仲话啊，成个靓妹咁啊，咁样、啊。 人哋系靓妹嚟噶，好过佢影。 哦，咁好多好、哦、多教徒都系咁讲嘅。喂， 宗教咩成日谂？ 其实咧，今日咧就有两样嘢想讲嘅。第一咧就梗系阿金英嘅勇武啊，第二就系讲翻我哋星期六嗰日就去咗呢、這个。我哋在座四位都去咗大耀庭嗰个 DD2 嘅。 但系阿方东咧系神秘地咧， 神秘地唔知边呢个就啱先讲啦。咁首先 我去咗半日，因为我之前有啲嘢做，所以我下半场我先去。 哦， 诶、我哋一阵间先讲。 先讲喂，咁我哋而家封欧俾阿金英先。咁因为阿金英咧就有出席呢、這个。即系梁振英嘅落区啦，咁啊掟咗呢个而家家私嘅，点解叫卢武西咧？喂，你点 大陆嘅译名咧？ 但你点读都冇个 M 音噶， 因为嗰个 瑞典 嗰个色啊嘛，卢色啊嘛，应该叫。 其实好中意即系中国语啲。中文譯名好中意臨尾咧加翻啲咁樣嗰啲咩字啊西啊咁樣嘅， 其實應該叫路路式路路符式或者叫， 是但係咁佢哋可能詩咁即係西係詩嘛， 佢嗰個係只狼嚟嘅係咪？因為類似一個Red Riding Hood 小紅帽嘅故事係咪？金英可以入咗嚟啦 ，Spooky。好，咁啊，喂阿金英，金英 係 喂 金英， 金英。咦，金英咦咩事呢？ 金英未接到喎、 啊。金英未接到。咁我哋继续讲住先啦。咁唔好再叫佢呢个名啦。要讲一讲嘅就喺呢个我冇做节目嘅一排呢，要多谢阿 P 仔呢。咁啊有精神上都有一啲鼓励说话啦。 佢同你 咁系，咁我都应承过，如果有机会咧，我话搞乜捻你唔使谂噶啦，搞乜捻咧就冇电话封烟啊。咁你不如封烟上嚟，我哋揾啲起义，但系唔俾讲 Y M。你讲第啲嘢， 真系人生乐趣 都唔会啊！嗱，你错啊，你又唔认识 P 仔啦。P 仔除咗 Y M 咧，好多嘢同我讲噶。我话上次同我讲单车，跟住同我讲呢个洋行啊，大班唔系正经行个大班啊，讲紧呢个 以前嗰啲， 以前怡和洋行大班啊，嗰啲啊，系啊，好嘢噶。喂，咁啊，金英喺唔喺度啊？ 喂，点啊？ 喂，金英你好啊！喂，喂，想搞清楚先，因为咧嗱，大人都知道你勇武啦，呢单嘢。 啊，又何勇武金英？ 勇武金英，我都好即刻嗱，我其实我嗰晚打俾你咧， 同埋 P 比 咩啊 ？P 麻同 P 比， 系、哎、喂嗱，我嗰晚就 细泽都话唔搏你啦。 我嗰晚咧就真系担心你嘅，点解咧？因为嗱，首先唔好讲嗰晚担心你住，讲一讲，搞清楚一样嘢。因为到头先下昼大班都话咧，系你系掟鸡蛋嘅，究竟你系掟老母西定掟鸡蛋先？ 我掟老母西，阿陈德章就掟鸡蛋。 系咁、搞清楚啦。咁但系你呢个老母西一掟之下，搞到而家家私断晒货，我发币。 咁啊，呢个就即系反映咗香港人对梁振英嘅不满系超乎预期咯。 喂，但系我想问一下你点睇阿陈云咁样讲？即系陈云个讲法咧，就系话喂。屌你掟佢又唔反对人哋掟老母西，但系咧掟老母西呢样嘢咧就系、是、反映到点解共产党而家都唔倒台，即系佢话共产党唔系因为好顽强啊，而系啲人好犬儒，将呢样嘢叫做叫消费化咗佢。咁你点睇呢个讲法咧？ 系唔系全部人一齐嗌梁振英落地狱就？ 哇！呢、這个真系好好笑咯。 今年讲埋先。 咁啊，梁振英都落地狱，即系做鬼啦，系咪先？ 系。 你喺度大嗌叫只鬼落地狱，咁即系吓鬼嘅啫，咁有冇用啊？吓鬼。 系。喂，但其实 同埋消费嗰个问题，点解我冇叫人买噶？我都冇叫人買。 喂，但你 咁我都冇咁讲，咁我点样消费？ 喂，但你好成功带动咗呢个消费，真系，我觉得呢样嘢好嘢。 其实有缘。其实个事源系咩呢、我喺星期六咧三点钟先收到阿牛电话话有飞， 系 咁我先要讲过去话四点入场啊， 系 咁我嗱临冇边度揾嘢嚟示威啫，唔通真系一个人走入去算咩？咁我谂起喂揾如果揾嘢掟咁啊揾个道具啊，咦咁啊谂起最即系最近咁红系呢个老母西只狼啊嘛，咁都系。豺狼嚟噶嘛，咁咪阿梁振英咯，咁咪攞买只翻入去咯。 结果边个卖俾你噶？我想问， 你系自己去宜家买嘅？ 自己落去铜锣湾买，然后之后再扑去北角咯。 喂，但我想问一下，即系嗰个隐喻，即系嗱，系人都知道老母真系只狼啦。咁其实佢源于个小红帽啦。咁但系嗰个系我婆嚟噶，那个婆其实系咪林郑嚟 嘅？我阿婆系咪林郑？似乎系，似系，即系佢 keep。接持啊林郑一齐喎，应该 系嘛？但系而家变咗 食埋佢喎， 佢变咗夹住阿曾俊华啦。而家因为佢系即系曾俊华系中咗蛋啦，即系唔中富居啦。但系曾俊华嗰种淡定咧，同埋佢系真系接受过外国教育咧，佢嗰种轻松啊，即系嗱，好多人都攞翻系同阿洛舒华辛迪加当年俾人掟鸡蛋嚟讲噶嘛。 系啊，即系争佢一块烟肉啊嘛。 系啦，但系曾俊华嗰种就系话，我一早都有呢个预感，即系其实系串紧梁振英嘅，即系我一早都估到同你条友落区都会咁噶啦。 系啦，同埋你咪睇到件事就系嗰个政治人嘅质素咯。你谂下曾俊华咁样，佢咪即刻一个点讲啊？即系四两拨千斤咁咪射咗件事咯。 系啊，同埋 掟中阿梁振英。如果梁振英好似曾俊华咁样讲话。欸你爭我塊煙肉啊咁樣嘅話，或者話我冇乜所謂嘅話，其實個矛頭全個社會係指住我同阿陳德章㗎喎。 咪而家個問題係梁振英冇俾人掟到嗰種。 係啦，但係問題就係佢咁樣答法嘅話，佢咪自己蝕分㗎嘛。 我唔明佢興乜嘢㗎嘛，即係俾人掟中咗嗰個都未興。梁振英興咩？俾人掟中咗嗰個就係話醫生叫我唔好食咁多蛋。咁你梁振英冇俾人掟中，咁你點解要興呢？你不如同公眾講話，喂。下次曾俊华唔好食咁多蛋，不如将啲蛋俾我啊！咁你仲幽默啲啊嘛？嗰样嘢。 当日啊，曾俊华都话冇事啊，冇话要追究噶，佢都系笑笑口嘅啫嘛。 系。 咁但系阿梁振英即刻话我哋要严厉追究喎、啊，咁样、啊。 咁即係佢枉作小人啦，即係梁振英係咪， 因為你呢個 當事人都冇嘢冇話有問題係咪先， 佢冇辦法攞分嘛。 系佢失晒分噶。 阿金英你当日在场咧，你都见到其实阿曾俊华其实好捻醒啊嘛，陪佢落区，佢所有嘅回应都系我冇嘢补充啊。啊， 唔系我冇睇啊，因为我唔好似天水围嗰次咁笨柒啦，坐足成场最后先示威，我梗系一开始阿梁振英一开始讲嘢我就已经示威啊嘛，无谓嘥我时间啦。 唔系因为其实今次嗰个表现咧，成个即系唔计佢掟到弹嗰个绝对系攞足分啦。佢之前嘅表现亦都系个态度就系、是，你梁振英你咁中意攞威，你攞饱佢咯。 唔系，但个问题系示威 同埋系啊，梁振英好想咧检控嗰啲示威人士噶嘛。 系 呢个先系佢想做啊嘛。佢见到有机会即系可以拉你班扑街嘅话，佢仲唔做到准？ 嗱，仲有一个问题 就变相令佢减分咯。 仲有一个问题，我系觉得点解 C Y 系要唔俾曾俊华讲佢自己个人嘅感受？即系呢个我系觉得好捻离谱。 唔系因为佢明知，因为阿曾俊华一开始讲咗佢唔想追究嘛，但系梁振英一定要追究嘛。咁、所以佢一定唔俾阿曾俊华讲嘢噶，即系帮示威者辩护。 嗱，但系如果讲追究嘅话咧，佢。敌极其量去追究阿陈德章嘅啫，佢追究你咩啫？你掟嗰只系毛公仔嚟嘅啫嘛，你系构成唔到有啲咩杀伤力。 我系咩啊嘛？我系呢、這个 扰乱公众秩序， 破坏公众秩序啊嘛，扰乱公众秩序啊嘛。 你吊佢老细嘛？ 佢总之人哋搞佢咧，佢唔理你系你系多严重或者如何啦，都系佢一定要搞你噶啦。 唔系呢个 态度系咁啊嘛。 呢、這个 that's why 我嗰日咧知道，因为其实我好晏先知单嘢，因为我去完阿戴耀廷嗰度咧， 好晏先知。 我哋好晏先知。咁我就第一时间打俾你，我系担心啲咩咧？嗱，我就觉得涉卓系咩？嗱，你又同我讲话冇涉卓嘅，但系点解我成日话涉卓咧？晒 quota 咧，就系因为呢条友精神病啊！即系你 CY 呢个人系精神病。你要對付嘅嗱，佢只不過係一個扯線公仔，佢係一個中共嘅扯線公仔，係咪先？而呢條友係有精神病，你點樣掟佢又好，點都好，你對個大局係未必有影響嘅。但係佢係好記仇噶嘛，佢一定搞死你噶嘛。我係驚啊呢一樣嘢啊嘛。 唔係啊，咁我不嬲都有官司噶啦，我而家都仲有官司噶。即係呢個咩？DBC 嗰人啊嘛，嗰二播雲天之後，咪保智聯同埋文台咪一齊再留守嘅。 係， 依家檢控咗我同幾個阿牛啊、長毛啊，嗰幾個噶，都係有官司噶。因為我覺得冇所謂嘅喎。同埋第二樣就係話，屌，如果即係你梁振英當政依段時期，你身為香港人啊，屌你冇官司。即系冇同政府打个官司，又或者冇俾差佬拉过，你唔好话自己香港人啦、 啊。好劲啊！哇，好快 啊！我肯定唔系香港人啊！咁样 大镬啦，我又唔 金英呢个说话，金英呢个说话系直冲 人拉噶嘛？ 会 唔 系我系预留翻个 quota 占中俾人拉 咯？咁咪到时咪做香港人咯？ 俾政府告嘅话，系咪唔记得咗交呢个图书馆嘅罚款，系咪都算噶？我之前都曾经试过收过佢哋嘅票红噶嘛， 可能你偷咗一本《城邦论》咯， 哎呀， 或者呢个《陈文激语录》咁样咯，咁都算嘅，可以 系 书偷晒陈文啲书派俾穷人。 系今次咧，阿曾俊华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其实好似五年前定六年前咧政改嘅时候咧，佢沙田大会堂嗰次一个反应咧，今次咧明显系有好大嘅改善。因为上一次咧，佢系讲咗句说话，就系嗰阵时 我多谢你大声， 系啦，我多谢你大声闹我咁样。咁今次佢就识得去即系叫做开个玩笑啦。咁你起码你见到两次，大家捕捉翻成段片段，因为一定会媒体一定攞翻嚟报道翻佢嘅反应系点噶嘛。咁你一睇翻即系两件事嘅反应，再对比翻你譬如话今次 C Y 之后所讲嘅说话，其实系几高下立见嘅。 两次反应都好过梁振英。 梁振英嘅例如佢冇反应噶啦，呢条咁贱人。 梁 唔系，但系你就算点样回应啊，都任何一个政客都唔好似梁振英咁扑街。 唔系佢 EQ 太低啦， 佢自扣50分啊，依家系。 唔系 EQ 低，系好似人肉。 錄音機咁樣咯。 唔係，加上係今日嘅，即係阿金英有冇睇到今日佢出嚟嘅回應啊？ 佢咩回應啊？ 佢今日就係受到訪問咧，就係話。你哋根据呢个掉老母西嘅事件同埋掉蛋呢，咁佢嘅回应就係、是、即係阿长毛咪话喺呢啲国际系惯例嚟㗎嘛。咁啊梁振英嘅答法就係、是、 限制鸡蛋入会场啊。 唔係，佢就话呢一种系暴力嘅行为，咁佢绝对唔容许呢啲事情发生嘅。 咁暴力，喂，讲咗好耐啦，暴力呢样嘢呢个议题，大佬话你六七个人你掟菠萝，我点救你暴力啊？ 唔系嗰样嘢就系话，其实你做乜都好，佢都定性你为一个暴力。 唔系，所以嗱， 唔系啊，你喺现场下，佢都话你系暴力噶。 唔系，所以嗱，我今日我有样嘢想问下你意见。我头先都同阿 Barry Chan 咧喺楼下倾开，即系最近曼德拉死啦，咁大家都系回顾翻佢一生啦。喂，其实曼德拉就同金地唔同，啲金地主张打不还手啊，曼德拉始终系有一个底线，就系话如果极权政府去到最后佢都系唔 Q 听人民讲嘅，我哋要用适当嘅暴力行动去有个武装起义嘅，即系我就好赞成呢样嘢嘅。 系噶， 嗱，金英你点睇？不过阿 Mary Chan 就话咧呢样嘢咧就要全体香港人同意先得嘅。 仲有一个同志，我话系咧，起码系超过 十个 香港人就系唔会反对。 咁你真系嘥气唔使做。 我觉得就即系你曼德拉又死咗啦，就冇可能即系评论佢未做过嘅事嘅，即系佢有咁嘅谂法咯。咁但系到最后历史就见到即系。当政者呢是真的会听他意见，同埋仲有的就是呢，因为曼德拉呢他即是他可以成件事摆平了，即是你南非人可以有自己的国家驱逐这个殖民地政府的话，但是曼德拉自己讲他没有，他是不想赶绝白人，即是就算他掌权他不想赶绝白人，反而是想大家可以和解的，他就算有得用这个所谓权力他都不想，他都不希望用的。佢反而希望劝大家都可以和解，呢样先系重要啊嘛。反而你话佢点样抗争嗰个就即系历史有功，已经有功论啦咁样咯。 我呢个系喺曼德拉咧，系当政之后，佢系采取一个既往不咎政策噶嘛，唔会系搞翻个大审，类似咩鬼大审判嗰啲噶嘛。 同埋即系俾翻当嘅一啲官员去忏悔咁样，公开忏悔，你忏悔咗就。既往不咎咁样噶。 喂，但我想问一下啦，嗱，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今日就有传咧呢、這个老母西咧落架，唔会再补货。喂，究竟坚定？ 系啊，依家佢又话有得卖啦， 话明年会翻货啊。 听日部分店铺仲会有货，九龙湾会有货， 冇晒啦。 沙田会有货，听日会有少少。 扫晒啦， 听日早。 唔系嘅，我觉得 系啊。头先大约六点钟，六点十五分话翻咗货，六点三十五分卖晒啦。 阿金英讲一讲啊。 我覺得賣曬又冇乜所謂嘅，即係依個只不過係當咪示威道具啫嘛，係咪先？ 其實有幾個睇法嘅，即係因為我一路都好抱住高登，大家點講咧？咁啊，有部分嘅人咧就話。是觉得阿金英呢啲咁样係掉个老母西出去呢，咁係都係好暴力嘅。话我哋又未去到中共咁样极权嘅状况。反而如果你话拿住隻老母西，然之后再俾封请愿信佢正正经经咁样，反而我会仲掰囉，咁样係一啲咁嘅讲法嘅。 咁你俾到请愿信佢咩问题？ 嗱就係、是、啦，跟住呢佢就铺返。 都俾人夹 囉。跟住佢就 铺返。即係呢个讲法。 跟住嗰个人呢亦都有巴巴咁样质疑佢，然之后佢又铺返呢梁振英去中大去出席呢个颁奖毕业礼嗰阵时嘅相片，咁话喺呢啲情况，你咪可以埋都去俾相佢，俾佢啦。跟住就有巴打话，咁你快啲去做啦，唔好喺度做键盘战士啦。 屌你不如咩啦？你唔使噶，你学人哋用点击率去改变宇宙咯。你send 个 email 去行政长官办公室嗰个网页嗰度咯，咪搞掂。 亦都有好多人咧，就系话。啲人呢就諗住係趁開買隻老母西返嚟呢，咁啊影相鋪上網下威威。 呢個唔排除嘅，但問題就係先設條件，就係肯買嗰啲人其實都知道呢樣嘢係反對梁振英㗎嘛。係 呀，呢個係其實係進步咗㗎，你調返轉睇件事。當然啦，你相比起即係應該我哋想有嗰個進度係爭好遠啦。 心美嗰啲都有喎。 咩啊？听唔到， 心美嗰啲 唐玲心美啊，唐玲心美都有买、啊，仲影相，即系你见到，即系嗰个反对梁振英嘅广阔面啊，喺呢件事上面你咪见到咯，或真系好多人都唔妥你。 唔系我咪 咁，唔系咁，但系都话要买， 唔系咁，但系 呢、這个路姆西呢个公仔本身系助学行动嘅其中一样捐助嘅产品， 即系你既可以屌 CY， 又可以 都可以做善 事。 嗱，我觉得呢个成功金英嘅成功系在于佢掟咗之后引发嗰个抢购热潮之余咧，而系唤醒咗真系好多人。因为我睇到寻日咧开头，我有少少心噏嘅就系点解咧？我喺 D 一 金英 RIP， 唔系，我喺 D 一八咧 ，D 一八有人。转载咗你掟路姆西嗰个相咧，系竟然有啲好犬儒嘅师奶仲系话，点解而家家私改路姆西呢个名教坏细路？ 唔系呢个系大陆嘅， 咁呢个系大陆译名嚟， 呢个大陆译名嚟噶嘛？ 系啊，但 你系 而家系冇用过， 系啦，嗱，但系你最惨你系有一班咁样嘅师奶啊嘛，系去到中段开始咧，就开始有一班真系正常嘅人啦，就开始出嚟。 系啊，同埋路姆西呢、這个个字都唔系真系粗口，即系如果。本即系你有心就你睇乜嘢都系粗口 啦，即 系 草泥马咁你有心睇。 我示威我都冇讲过粗口话掉你老母西咁样冇噶，我都系掉只狼啫嘛。我话不要豺狼自刚，我讲明噶嘛个口我。 系。 即系咁你咪咁咁啱佢叫老母西咁，你又觉得系老母西？ 唔系，但你嗰个动作系已经引发社会共鸣，就系掟佢老母西。 就是大家之间的默契，即是香港人的默契的， 即是这个绝对，这个已经是绝对不是心邪咯，就是大家对梁振英那种厌恶，即是我就是有幸的话，好彩去到后半段你见到啲留言呢，即係啲一百啲留言都係大家係赞成真係要掉佢老母西。 仲要好正喎、啊。你唔知你哋有冇睇到呢，有人已经整咗幅图呢，话喺北京发现老母西军火库有大量老母西。 唔係喎，我见到淘宝有人係 有代购， 有代购老母西囉、 啊。有人订咗啦。 其实我今晚呢，阿锦英 都有拍卖呀。 是吗？ 有啊， 百五蚊啊，有嘅啫。 唔系啊，金英啊，其实今晚应该封烟买杜夫啊，杜夫咧攞咗五嚿水，攞咗五嚿水就系买老母西鸡出边行咗出去，有人话百五蚊买一只俾我得唔得？ 哦，喂，唔系啊，我觉得咩咯？即系其实老母西呢个咧，即系意外嚟嘅啫。即系我又唔系话想引发抢购潮又话剩，但我反而觉得咧。即 系 其实订鸡蛋咧先至最好咯，系，即 系 你宁愿多人买老母西嚟掉嘅话，不如大家都一起。 唔系，但你要明白香港人 嗰种 智慧咧，你老母西因为又搞笑咧，咁、那个扩散力系强好多嘛。 唔系，但系而家订鸡蛋，佢好似话严禁大鸡蛋入场，下咗个令。 阿莲姐拿菠萝都俾人禁啦。 咁你喺街度订咯，咁佢都会出街噶嘛。 喂，嗱，如果你讲开订鸡蛋咧，我寻日喺阿伦爷嗰度留咗言嘅，我就话咧，嗱，而家啲古惑仔好兴系点咧？将啲鸡蛋咧用啲针咧笃穿佢，就放咗入边啲蛋黄出嚟。咁然之后呢就注啲红油入去嘅。咁就掟掟人啲铺头嘅。咁其实我哋可以。 睇架你用气球再油都得㗎。 气球难掟㗎嘛。嗱、我諗到一样嘢啊，用尿啊，即係将啲尿注入啲鸡蛋度呢。跟住佢一丝蛙行出嚟就掟佢。 咪如果袋喺裤袋度流水佢压爆咁 嘅。唔会嘅。 但我觉得你哋都太水平唔够用脑。阿毓敏喺立法会讲话要掟 汽油弹 掟落阿林郑度。 阿金英讲开呢个咧，就阿金英落买即系呢个订完老母西之后，引发咗另外一轮效应，就系将会抢购郁文啊嘛。 抢购系啊，有只 叫郁文啊嘛， 有只狗叫郁文啊嘛， 有只狗叫郁文啊嘛， 系啊， 系真系三只狗，一笪笪噶， 嗰只狗，已经有人话要抢购郁文啦， 真系一笪笪三只噶， 系啊，买唔到老母西唔紧要，我哋订郁文。 系啦， 系咩？ 唔系啊，同埋郁文话要订汽油弹，订阿林郑噶嘛。 你点睇呢样嘢啊？你点睇啊？ 我乐观其成，即系我又帮唔到佢手嘅，最多教佢点样整嘅。 冇用嘅， 佢 会话我讲 咯，如果唔做啊，正契弟咯。 我都唔识整啊，我好渴望。 可能话系 佢整啊， 我系教书噶，我唔系搞啲革命 嘅。大家都知道佢喺立法会讲嘢，同埋喺平时网台讲嘢系两样嘢嚟噶嘛。 佢话讲下啫嘛。 系啊，佢入边夜晚话我做咩要整汽油弹？我讲啫嘛。 唔系，不过你 系啊，咁佢唔做咪正即系欺世盗名揾笨柒。 喂，你唔系今日先知啊？ 唔系，不过你话讲掟汽油弹咧，我哋寻日我 谂起袁李明嗰句生跛。 唔系，我哋前日就去咗呢个 D Day Two 嘅，咁我都嗱，阵间先慢慢讲 D Day Two 啦。但系我想讲一讲就系，我都提出咗一样嘢，就系、是、当 而家戴耀廷佢哋繼續係咁拖落，因為成個 DD2 咧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阿戴珊咧，佢哋諗住12月先至搞佔中，即係佢要等政府出咗嗰個第一輪嗰個文件啊，即係嗰個方案。 講清楚係下年嘅11月， 下年嘅12月，一年後啊，2014年嘅12月先開始佔中。即係我係覺得好失望嘅，即係我就話喂， 唔係要我要更正少少。佢係預計下年嘅十二月啫，點解呢？因為佢係依家咪做緊嗰個政改諮詢嘅，佢諗住個諮詢完咗之後，政府推出個方案之後，跟住佢哋先再去策劃佔中，就預計係明年嘅十二月。 係啦，呢、這個我就覺得即係邊等，第一等唔到咁耐啦。即係你最，尋日我同阿金英你傾電話，我都話啦，大家都係覺得最佳最人嘅時候就係七一㗎嘛。而现在那种民怨沸腾去到真的喂随时真的掟汽油弹不是讲笑的、哦。因为在我认识的朋友范围里面大家平时交流即是不是认真的。但大家都是讲着 Michael Collins 那个传奇即是爱尔兰共和军领袖、啊。Michael Collins 的传奇和近代爱尔兰共和军即是七八十年代 IRA 所做的那种暗杀炸弹式袭击那种行动。大家都是在那里吹下水咁讲啦。当你大家民众年轻人是有这一种意识的时候你还等什么等不到的嘛基本上已经。同埋他这样缩法呢你是令到人哋对占中这件事真的睇淡的。 不是同埋客观这样去睇啦因为如果他要再 keep 住做这个占中如期占中的话呢咁、啊、他要自己抛咗方案先嘛。咁如果抛咗方案先呢可能其实是自露底线可能对谈判。即系同中共去拗数嘅话咧，可能又处低即系处呢个下风嘅。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好似阿戴耀廷话，即系等佢有个定制嘅蓝图啦，咁然后我哋去占中嘅话咧，即系咁啊变相，即系阿中共咪可以再明咁样占中咪再暗咯。即系各有各睇法啦，我又唔会话即系话即刻要话佢因为褪咗就衰嘅， 但 系当 你睇到李飞咁讲，即系已经系个希望应该系幻灭噶嘛，即系最惨系佢哋觉得仲有希望。嗱，我唔知道你觉得系咪有希望？我听完李飞所讲， 我不嬲都冇希望噶啦。 唔系咯，即系你喂机构提名已经讲到明系根本上你无论几多人，你几多人参选都冇用，你怼咩人出嚟都冇用。机构提名已经系一个屈机嘅玩法嚟嘅，你真系嘥气，仲点能够心存希望咧？ 嗱，即系其实就咁样讲啦。因为即系始终即系我嘅家庭背景啦，大家都系嗰班中产啦，咁佢哋嘅谂法就系一路都系要系好明确咁样要 step by step 咁，我要好有好一个程序去做嘅。咁我就觉得系嗱，即系其实可以讲少少嘅，因为我同阿森比都去过好捻多次呢啲 D-Day One Two 啊咁样啦。咁其实中观咁多次咧。大家得出个结论呢，即唔係淨係我哋得出个结论，係中观我哋参与接触过嘅咁多嘅参与者，大家嗰、那个共识就好撚清楚，就係、 是、 你唔需要咁乜嘢嘅方案，我哋嘅方案呢，香港人共识嘅方案就好撚简单嘅，就三样嘢。 A， 我哋係全港都係公民提名，即係全港 300万 合资格嘅选民都係有呢个一票啦，而每个人都系提名委员会，而每个人都有被提名权。讲完就系咁嘅，就系、是、咁简单噶啦。呢、這个就唔系乜嘢话咩好复杂嘅方案，就系、是、咁简单嘅嘢啫。咁但系我亦都明白佢，即系佢，譬如佢开始嘅时候，亦都讲咗话学民个方案啦，保智联个方案啦，真普联个方案啦，扑街汤家华个方案啦。咁呢啲呢一类型嘅方案， 排序 我唔紧要嘅，我唔紧要嘅，你讲出嚟，因为始终有啲人唔系跟得咁贴，你讲出嚟去俾你哋知道，唔紧要。而你。排晒呢啲出嚟，俾我哋去做一个全港公投去投呢一个方案。咁呢个我觉得系有需要，因为你要有得俾我哋拣啊嘛。咁做 final 都系大家都系拣嗰个噶啦，即系我头先讲三样嗰个噶啦，唔捻使谂噶啦。 民主党都有个方案喎。 屌，唔系啊，即系我唔捻理你有咩方案，你入面有咩分别唔紧要，你拎晒出嚟，我哋一次过投票。 而家谂住够。 够，喂，唔使理你嗰个 detail 系点啊，因为你去到最尾，香港人都只系会讲拣我头先讲嗰三样嘢， 同埋最紧要系， 因为我同身边一路都讲紧嗰样嘢，你同一个人去讲价，你梗系嗌到最大嚟同佢讲噶啦，你点会缩下？ 同埋最紧要系唔可以接受有电子公投啊嘛， 系啊， 阿金英你点睇呢样嘢？ 唔系电子工，唔系我以我所知咧，因为其实电子工头就唔系净系得一个选项，即系有电子工头就冇呢、這个全民工头嘅，因为咧佢有所谓先后噶嘛，有所谓先电子后全民工头嘅，或者先全民工头后电子工头，即系佢有个咁样嘅策略嘅，咁啊，所以就冇得话即系要一次过将佢二分嘅，即系你要睇翻即系 D-Day 大家讨论出嚟个成果咯，即系就算你话。是不是应该押后咁样，即係我头先都讲啦，即係大家话见仁见智嘅问题嘅话就好难讲嘅。咁但係如果你如果个民情系认为喂只如果系七一系最好嘅，即係就算冇戴耀廷都会有人留守，咁大家咪有个心理准备，先有个心理准备就七一留守囉。 Mary Chan， 你嗰日你就行咗好多间房啦，你接触嘅人入面有几多系，即系你有几多组入面系会赞成有电子公投咧？ 我都系行咗四间房，而且系好少嘅，因为我要讲，因为我嚟到嗰时都差唔多成五点啊，而且我嗰时候就系因为时间嗰啲好多客观因素，我就可以即系行咗少冇乜嘢。但系如果以我嘅印象睇咧，你哋可能嗰日咧就会系比较多人支持，就系即系会比较有。比较多人是支持公民提名，同埋有就是会要做啲战中嗰日，系由嗰如果系嗰日嘅商讨会系比较就系有依强烈个，真系会话希望做啲战中同埋有公民提名。但系我去过其他商铺嗰啲，梗系有唔同嘅意见。 唔系咁电子投票咧？ 电子投票我其实咧，我头先想讲嘅，即系其实咧，我都曾经系睇个篇文咧，就系、是、咧，我以为睇啲报纸喺度话咩？陈建文嗰啲话支持电子投票嗰啲，我就同阿长毛讲翻，就成间节目嗰度讲翻啦。因为喺街头做节目啊嘛，星期上个星期五，长毛就话：佢你唔好老屈阿戴耀廷唔支持辞职公投，就系头讲翻头先金英讲嗰啲嘅说话，就系话其实我嘅先后次序嘅，我嗰时候初时系电子公投，之后后来又系个佢后就相信嗰个辞职公投可能啦，会喺个界后嘅阶段做嘅，佢哋从未。基本上是未有否定过辞职供求的。同埋我就是想讲返呢，就是呢我先说民主党有个方案呢，就是佢就是话有三轨制㗎嘛。一个就是有公民提名，同埋政党提名，同埋提名委员会提名。而家就是呢之后长毛讲过又话佢而家就是呢基本上泛民个最大共识呢，就是呢泛民即系佢而家系未有听到泛民系话反对公民提名嘅，而咧佢自己咧都系咧觉得系让佢就系觉得系呢、這个系我哋让步，佢嘅底线就系要有公民提名，而佢就提出咗一点咧系咧胡志伟同意我同意嘅，就系、是、咧泛民即系话咧而家最紧要嘅就系咧泛民就起码就系泛民咧佢哋咧就系咧尽快。就是要達成共識，提出一個方案，而個方案就有公民提名嘅。因為咧，如果而家係泛民自己都冇個共識嗰陣時候咧，個群眾都好難支持成個爭取政改嘅行動。 唔係好簡單啫嘛！如果你泛民啊，依家全部人生生性性啊，就立一個即係大家都認同認可嘅一個一個選舉嘅方案，咁然後即刻咪可以推出去公民作一個全民提名咯，咪唔使電子公投。再輪一輪咯，即係大揀個題目再出嚟呢個辭職補選咯。 係，但係呢樣嘢 問題係泛民 在先啦。我哋在座人都知道係天方夜談咯。 唔係你最唔係你最慘咧，今日 你即係講係咁講啊，即係你拋個問題話咁樣點算啊？咁我未攞問題徵詞喺。 唔係咁樣係想好耐，其實呢樣嘢。 唔係，但係咧，就如果我覺得未必係咩嘅，即係阿長毛都話其實佢而家未聽過有泛民就係。 唔係啊，你要唔打交呢樣嘢已經好。 第一要唔打交，第二你而家問題係類似阿快必哥事件咧，點解會有一個排他性喺度？就話快必哥後援會咧係無端端俾。佔中啊！戴耀廷佢哋突然一出個書面聲明劃清界線，即係呢、這個我呢、這個 點名嘅， 即係我係覺得呢樣嘢係講唔通噶嘛！你一早已經同戴耀廷溝通咗噶嘛？你點解要咁樣做咧？ 係啊， 有人喺度抽水， 因為話籌錢嗰樣嘢，咁就係話呢個佔中後援會咧就想籌募啲經費，咁啊嗰陣時話籌募經費嘅時候就好似就開始有人就走出嚟話啦，咁啊。就因为咁样咧，咁所以就佔中 有咩人走出嚟话？ 啲网民咯，嗰啲你知系边个网民咯？喺度闹佔中后会之后，闹佔中后会之后闹埋戴衫啊！ 系一群好热血嘅网民啊！ 喺某个网站上面咧，就以呢个主页形式咁去批评击嘅，咁 咁跟住之后就好似第二日就出咗嚟。 唔系，所以我就想同金英讲翻，即系我哋嗰日都赞成一样嘢咧，就系、当遇到呢啲事发生咧，就唔系即刻出嚟系割席嘅，而系大家倾咗究竟咩事先。即系而家最惨，你占中嗰边，你系俾个印象就系即刻出嚟割席啊嘛，而唔系出嚟沟通咗先啊嘛。其实沟通好紧要啊嘛，喺呢个 moment。系咯， 咁我想即系讲翻少少啦，即系都回应翻阿 Mary Chan 啦。嗱，首先第一样嘢，因为我同阿新比之前第一次喺我哋嗰次喺保智联嗰个 保智联嘅 DD Two， 我哋已经讲过一样嘅嘢啦，就系因为你有政党提名。已经是一个古撚怪的问题了。 香港没有政党法的。 没有政党法的。 是啊。 即是我求其人民力量呢就经常性呢就有人说他不是一个政党，他是一个选举的联盟。咁大家都知道他下面是勾咁多个组织的嘛。咁其实如果他勾咁多个组织突然间又说自己是政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即是你怕他们又不将人民力量当成政党。 唔使㗎，即係你其实你好多都可以话无啦啦话自己係政党㗎嘛。即係譬如话西九新动力咁样。 呢、這个问题，但係我諗最往如何最紧要就係、 你 register 咁嘛，其实唔使钱。 如果係犯如而家就係呢，其实一个往如何我觉得即係话呢係真係个推动政改运动而家真係未成气候，如果泛民自己都达唔到共识嘅话，係一般。 唔係，你嗰个係第二个问题，你嗰个係第二个问题，而係你因为你有政党提名呢一样嘢。 民主党方案。 係你喺现实里面唔可行㗎嘛。 同埋 亦都系一个问题。 点样 喂喂，我差唔多时间，我最后啦，即係其实解决呢啲问题呢好簡單，即係唔使搞咁複雜嘅。即係其實大家如果即係肯聽人講嘅話咧，全部人一齊出嚟，咁 大嗌下地獄， 係啦，梁振英下地獄咧，咁咪解決所有問題咯。係就係咁啦，喂。 好 啊，好啦，拜拜拜拜。 咁啊，即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上次都肥过嗰个人噶啦，就系话，当你行呢个多轨制嘅情况之下咧，你 final 出嚟嘅时候，首先就系你个票数份量系咪一样啦，其次就系你系咪多票，系咪一人多票。如果你系一人一票嘅话，就即系除负放屁，冇用， 冇用噶，冇意思。 因为你公民公民提名，你已经包揽晒啦嘛。完全已经包揽晒所有嘅嘢啦嘛，咁所以系冇意义。 唔系，同埋我哋嗰日咧，嗱，讲 反，你即系你哋系支持全民提名， 我哋绝对支持全民提名， 即系话系完全系冇 SN 鬼制嘅嘢咁样。 冇啊，冇啊，冇需要啊， 冇 需要。随处放屁嘅咁样做。 呢个我哋意见，但系基本上系学民同社民联，即系阿长毛讲过，就系佢哋而家系最大让步，就系会容许嗰啲 N 鬼制嘛，但系最紧要一定有公民提名。 唔系啊，嗰、那个问题系就系、是。调翻转头就系、是，即系我哋一路都讲紧个 点解要让步啫？ 唔系，呢个当然系个重点啦，而系话我哋同人哋去讲数，梗系拗到最大噶啦。 咪咯， 你同人哋讲数，你会唔会走去思考人哋啊？点样佢会容易啲接纳啲，佢个内心会舒服啲咧？梗系谂我点样会舒服啲啦。 嗱，同埋，不如讲翻实际啲咧。其实我哋嗰日都讲咗一啲意见嘅，咁就 即系同埋我可唔可以讲埋，即系我哋点解反对电子公投嗰样嘢？ 你哋讲咯， 系因为其中一个最重要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冇认受性啊。 你上次钟庭耀嗰个已经睇得好清楚啦， 濑晒嘢啦，钟庭耀嗰个，同埋你依家你讲真，你要 hacker， 你大陆你想要几多少？你好容易去搞到你啫嘛。同埋你点样去 verify 个身份证？我打 online game。你我有一个叫做身份证 嘅 generator， 你想要几多少个啊？你想要几多身份证、啊？ 你识计身份证条数噶啦，有条数可以计到出嚟，边个系坚，边个系流啊嘛，系有一条数计到出嚟噶嘛。 佢系计翻你嗰个有冇，即系你系咪嗰个方程式计出嚟嘅身份证号码？咁佢认为计到你系嗰个程式咧，咁就啱噶啦，咁就会当你 我科科读电脑已经学啦呢样嘢。 你想要几多个身份证啦、啊？即系好简单啫。你第一冇认受性，第二可以俾人哋 hack 啦。同埋嗰样嘢系点解？我仲有一个原因好反对咧，就系、是。你既然你係會去做一個辭職公投啦，而我知道佢明年好似1月1號喎， 1月1號 1月1呢會搞一個投票先㗎嘛。 唔係佢話喺民陣嗰個遊行之後， 好似唔係呀，呢個 唔係會有幾個 呀， ATBC 而家仲未決定㗎。 会有几个投票嘅？ 佢自己讲， 唔系佢自己讲啊！ 佢 自己 讲咗啊！讲咗啦！ 我就知道一月 唔系戴耀廷， 戴耀廷自己讲嗰日， 戴耀廷自己讲噶，系啊！但系我据我所知系除咗呢个之后咧，除咗呢个之后咧， 係會有多有兩個定三個呢啲咁樣嘅投票嘅。咁你呢個投票我覺得係有需要嘅，因為俾你去熟習下點樣喺咁多人入面你去做一個投票，係呢、哦、個機制我覺得有需要，我覺得有需要嘅。咁但係就唔係電子公投，因為電子公投第二樣嘢嚟嘅，而你亦都喺呢一個投票上高係會嘥咗好撚多錢，因為我哋嗰日都問嗰、那個戴耀廷啲人啦，戴耀廷啲僆啦，佢話其實佢哋到而家都係籌咗100萬左右啫，而你要去做一度咁樣 system 咧，其實係好撚貴嘅。咁我亦都係好反對做呢樣嘢咯。 喂，咁啊嗱，時間差唔多，聽隻歌，聽下廣告先，聽下廣告先聽歌啊嘛。好，好，轉頭翻嚟傾。 聽咗乜嘢啊？鞋濕濕咁嘅，你又聽咗邊個節目啊？聽唔到嘢嘅，學我啦，聽花生足球，即刻聽又得。download 听又得，得咗花生足球冇得顶，一流。 爆打司令部，爆息冇交做。 太快，没有啊，你啲人打哪做啊，真系。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发。 All the stars above my head, the warning signs travel far. I drink instead on my own. Oh, how I've known the battle scars and worn out beds. Gentle night, tender breeze blows, whispers through Gran Torino.Whistling another tired song. Engines hum and bitter dreams grow. Heart locked in a Gran Torino. Beats a lonely rhythm all night long. These streets are old, they shineThe things I've known and breaks through the trees. They're sparkling. Your world is nothing more than all the tiny things you left behind. So tenderly, your story is nothing more than what you see.What you've done will become standing strong. You belong in your skin, just wondering. Gentle now, a tender breeze blows, whispers through Gran Torino, whistling another tired song.Engines hum and bitter dreams grow. A heart locked in a Gran Torino. Beats a lonely rhythm all night long. May I be so bold and still need someone to hold that shudders my skin. It's sparkling.World is nothing more than all the tiny things you've left behind. So realign all the stars above my head. warning signs, travel far. I drink instead on my own. Oh, how I've known battle scars and worn out beds. Gentle now, tender breeze blows and whispers through Gran Torino. Whistling another tired song. Engines hum and bitter dreams grow. Heart locked in Gran Torino. Beats a lonely rhythm all night long. Beats a lonely rhythm all night long. Beats a lonely rhythm all night long. 咁啊 ，Jamie Collins， 咁啊 ，Gran Torino， 最驅逐啊，麒麟伊士活有部电影叫《驅逐》嘅主题曲。每次听呢只歌咧，我都觉得系唔好理啲歌词讲咩先啦。佢嗰个旋律啊，佢嗰个唱法咧，听完之后好似系一个梦醒人生嘅感觉，即系好似突然间有一日瞓醒觉，你谂翻起前半生你做过啲咩咧，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即系我点解会？即系咁热衷于去占中，系因为我真系觉得我唔想我有一日瞓醒觉起身，觉得我前半生原来我冇做过一啲好有意义嘅嘢吓。即系呢听呢只歌系我会有咁样谂法，唔好谂啲歌词系乜，系嗰、那个，因为佢只作曲其实系麒麟伊士活自己作嘅首歌，即系佢好有呢一种嘅感染力咯。即系你会觉得听完之后，你觉得系有一种好梦醒人生，突然间起身之后，你谂翻前半生嘅嘢。咁如果当然你前半生活得精彩咧，固然开心啦。但系如果你前半生就系、是、吓、口哑热血，跟住原来搞本漫画，又即系搞四期嘅接埋咁，你即系你嗰前半生做咗啲咩咧？即系会咁样谂咯，呢、這个比较唏嘘啲。好啊，水啊抽完啦，咁啊想讲继续讲翻占中嗰样嘢。咁其实。昨日我哋去到嗰个占中 DD2 呢，我哋有一个地有一 part 呢，我同阿森麻同埋，因为我哋现场系有一个兰花系嘅。 滨州。 定嘅滨佢唔系叫滨州啊，诶佢好烂口咁解嘅，即系有个兰花系嘅朋友，大家都反对十二月先搞占中。咁我哋讲即系去到后咩系讲緊有啲咩嘅解决方法呢，即是大家去到一个好似死胡同咁样，大家又唔满意12月占中，但对而家又好似觉得占中系好胶嘅，即是除咗胶着状态之外，而外界觉得好胶嘅。咁我哋就抛返出个问题出嚟啦，就记唔记得 D-Day 1嘅时候大家都系唔俾我哋 set 一个 agenda， 几时倾方案，就反而倾话要教育。好，你讲教育㗎嘛。你到而家啦 ，D-Day 2都搞咗几廿次啦， 乜撚都冇 啊！教育， 你有冇留意咧？哦，不过你哋走咗啦，佢哋其实临尾咧，佢咪仲有个叫类似 debriefing 之类咁样嘅嘢啦。咁嗰段咧，佢竟然得出嚟嘅一个大结论就系话，我哋要再加强教育推广。我心谂。 佢都冇做过， 即系上一次又系咁，今次又系咁。 即系嗱，我哋 中间叫做拍过段片咯，咁 唔系嗰段片就嘥捻咗啦。嗱，我哋系讲呢样嘢。嗱，我话你戴耀廷，你扮鬼扮马拍一条片 ，OK 啊，拍条片 OK 啊，但你留唔到出去嘛？你嗰条片留嘅观众群都系一扎热衷于政治嘅人， 系啊， 即系等于睇嗱 嗱佢都 嗱好简单啦，睇政治 BB 班嗰条片得两种人嘅啫嘛。一系就人力支持者， 一系就咸湿佬， 一系就咸湿佬，好中意睇袁黎明嘅。你流唔到出去啊！你最紧要系嗰条片点样流出去咧？所以我哋嗰日就讲一样嘢，嗱，其实我唔系批评嘅政治 BB 班啊，冇误会啊，即系一个比喻啊。 你戴头盔、啊， 我梗系戴头盔啦、啊，我梗系戴头盔，即系我真系唔系批评嗰条片，嗰条片系 OK 嘅，但系真系始终系你留意翻呢一类型嘅片咧，拍得几好都好，你流出去的程度不大啊，来来都是那班人啊，怎样改善这件事呢？很简单，现在主流媒体你不用想的了，封杀了，如果斋靠 YouTube 呢，亦都是流来流去都是那班关心政治的人，流不到他的师奶，有什么方法呢？其实有的， 主场新闻是一个好的平台。你很简单，阿细良的主场新闻甚至乎 D100 现在有很多人用视像去看嘛，当电视看嘛，他们已经是有一个鲜明的态度是撑占中的。还有游青源有搞个852邮报，游青源本身都是一个很鲜明态度是撑占中的。你是应该跟这些媒体合作，就拍一些片在这些媒体上播，甚至乎肥佬礼嘅苹果，嗱苹果咧，你好简单，你睇动新闻咧，之前一定有一啲广告逼你睇噶嘛，睇完啲广告之后嘅，你想睇一条新闻嘅，之前再加插一段呢啲咁嘅占中短片，或者一个新闻之后加插一段咁嘅占中短片，你嗰条片要揾一啲学阿森华话斋，揾啲知名度高嘅 artist 啊，或者啲青春艺人， 一啲已经系表咗态， 表咗态嘅， 如杜汶泽。 或者明哥啊， 系通讯行啊， 唔系因为你呢一类咧，你绝对可以走出个框框，因为系变咗第二个层面嘅人去接触嘛。 嗱，佢经理人俾唔俾咧，就是、一件事， 一回事啦、 啊，一回事。但系尝试接触咗啲人先， 因为你始终嗰样嘢，我一路都话你揾刘德华讲一句好过你戴耀廷讲。 因为始终呢个 moment 咧、啊，其实系等于 HKTV 嗰件事。嗱，先唔好讲 HKTV 件事失败定成功先啦，但系佢所做嗰样嘢就系由一班僆仔带动翻班老人家嘛。即系如果你系用一班咁样嘅青春 artist， 你系同呢啲咁样嘅，譬如主人新闻呢啲合作嘅，喂，随时系可以由翻僆仔带动翻俾老人家，因为佢哋好多时咧，而家啲老人家喺屋企咧，即系睇啲僆仔都系教用手机 apps 噶嘛，咁佢有时可以拨去主场新闻睇啊咁样，咁其实系好事嚟噶，你喺啲地方度挂条咁嘅片， 用 artist， 即系用譬如刘德华，即系咁好肯帮佢先算啦、啊、吓。你想下，如果戴耀廷讲佢系唔信噶嘛，刘德华同你讲香港就嚟扑街咯，系、哦，刘华讲得啱、哦， 嗱就嚟扑街，就嚟扑街呢样嘢都系我哋嗰日所讲嘅一个 main point 嚟，就系话成件事点解要占中？香港人好多香港人唔系好知，好多香港人唔系好知。嗱，呢个又一个问题，点解要占中啊？因为唔占中，我哋系扑街。 唔系个重点唔系 重点 系。 之后扑街嘛， 失败之后嗰、那个， 因为 你嗰个讲得好好嘅，你嗰个 image 咧失败之后， 因为2020年就系深港融合，呢、這个系十二五规划嘅一部分，写到明啦。当你唔占中或者占中失败之后，你冇一个传承落去嘅话，你到时2020之后，你唔使讲任何基本法噶啦，已经系冇个基本法噶啦，你一世都冇啊！占中就系我哋香港人。最后一个机会，而呢一样嘅恐慌喺戴耀廷嘅占中行动入边，到而家你系冇抛出嚟啊嘛？点解旧年森华搞嘅反网络23条咁成功？系旧年森华做咗一个好恐惧嘅、好恐惧嘅恐慌出嚟，就系话，当你个仔 share 一张米奇老鼠，都会俾人拉。嗱，香港人系一个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嘅一个民族嚟嘅。即系一定要咁做，而我唔系话靠客啊，而事实上呢个真真正正唔系靠客，喺十二五规划写到明，2020年就变咗深广市。当变咗深广市之后，喂，你唔使谂噶，仲边有基本法你玩啊，大佬？仲边有普选你玩啊，大佬？呢一个系最后一个机会嚟嘅，即系我谂戴耀廷要好清楚，就系话，第一你要同呢啲网络媒体，例如 D100。主场新闻、苹果、百五二邮报呢啲摆到明个态度系撑占中嘅，你要好友善咁同佢倾，大家合作去搞一啲青春嘅入到屋嘅一啲宣传占中嘅片。 四叶草嗰啲。 第二，喂，我唔介意我去写剧本啊！如果有人拍呢啲占中剧， 四叶草、浪漫占中， 如果有人想揾我， 浪漫与爱占领中 环，如果有人想揾我去写一啲。 用四叶草 一啲青春占中嘅短片， 赤沙人， 我唔介意免费帮你做。 用四叶草铺满， 我唔介意帮你做啊！即系嗱，呢个要做啦。第二就系要大量抛出一个恐慌性嘅后果。当占中失败，甚至乎系我哋嘅普选、双普选落实唔到嘅话。我哋点样冚家铲法？呢、這个恐慌系要掟出嚟，同埋有一样嘢好鬼嘅。你留意下，政府一路以嚟都话循序渐进啊嘛。点解2016你唔倾啊？你倾完2017先啊？嗯，你系咪黐线噶？你而家讲到明话2017 呢个先至系佢哋其实最鬼鼠嘅地方嘛，就系、是。如果过到即系特首嘅所谓普选咧，佢哋就已经感觉上或者对外宣传，甚至可能好多人都感觉上就系、是， 香港已经实现了民主的进程了，已经做到了，我哋呢就已经系拥抱緊呢个民主女神啦，咁我唔知系咪四方啦，咁但系咁佢咁讲，咁佢咁讲唔系喎，而家可能好有机会系林郑喎，咁但系就算即唔讲系边个啦，但系到时啲人就唔会再记得立法会嘅。 唔系你最惨，你而家有一个普遍心态就话林郑做都好过 CY 啦，最紧要踢走 CY， 你呢下扑街啊嘛。 唔系同埋林郑今次咧，我必须承认林郑嘅公关技巧咧，系啱啱郁文呢一下衰咗嘅咋，其他咧其实全部咧以近年或者回归之后嘅政府官员嚟讲咧，因为佢可能系 A.O.出身啦吓，咁所以其实佢系真系叫做见得下人嘅，咁啊，但系咧就即系当然啦，郁文嗰下系激嬲佢咧，系令到大家睇到咧，佢系有啲弱点咧，系令到佢可以有 都系鸠屎嘅， 系都系会有好大反应。 咁啊，咪要去而家家私买翻只郁文犬啊？ 掟有郁文掟鸠佢， 唔系啊，系送你唔知啦，可能嚟紧咧建制派就会抢购郁文， 系接受郁文啦。立法会选举而家都好危机，2016年听讲就系咧个，即系话喺新界东上届成为一个泛民票仓啊，但系可能喺2016年嘅选举个新界东嘅选区又要分拆、啊。咁样就系对泛，可能咁样就会对泛民嗰啲人嘅。 唉，其实我觉得唔需要谂咁远噶啦，你主要你。2016前一定会占中噶啦，你基本上你如果占中成功嘅话，立法会搞掂啦。 系 唔系即系我想讲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嘅，就系话，我嗰日都同我屋企人讲，你依家无论支持唔支持占中都好，你都要支持。点解？因为依家嗰个大形势就系、是。中央是买到明是好撚驚你哋香港人佔中㗎嘛。而你哋香港人掉咗出嚟嘅一个方案就係佔中係一个必殺技，係一个筹码。而只要你呢个筹码係掉咗出嚟嘅话呢，我就被逼要去放宽去同你做一啲凋零咁样。但係当你佔中如果失败咗嘅情况之下，咁中共就会认为喂屌你最撚勁，我只要扑街流料扣一血㗎喎。我驚你做咩呀。咁到时你想要乜呢，佢都會俾到啲乜你㗎啦。咁你所以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就算你依家本身你唔支持佔中嘅時候，你都冇計，因為已經係個大形勢係你一定要支持，你冇得唔支持。 唔係，同埋呢嗰日有一個講法係好好嘅，即係有一個叫 CY 戰術㗎嘛。CY 所做嘅嘢就係你香港人越唔撚鍾意我就越要做，你唔鍾意馮偉光咩我就俾你啊。咁你调翻转啫嘛，用翻呢个 CY 战术对翻中共咯。你越唔中意占中， 我就俾你。 因为呢个咧就即系广东佬所讲，越揼越屎出嗰样嘢啊嘛，系、嘛？但系即系讲开呢样嘢，你话唔支持都要支持咧。其实我喺上个礼拜同一个策划师原本谂住倾出书，后屘我倾唔成啦，因为个策划师唔肯同我画啦。 点解嘅？ 最主要一个原因，佢睇得出我个书入边咧有好多政治含义，同埋佢系好反占中。即系佢就话，如果我要去买楼啊，我嗰日交唔成钱啊，吓、啊、我就系嗰日最后限期，我交唔成啊，你系咪阻到我？点解你哋呢啲人要占中要阻到我啊？ 啊，系咪识噶嗰个？ 识嘅， 识 啊，识嘅。点解你哋要阻到我啊？吓、啊，点解你哋占中唔可以做啲唔可以做啲系一定要阻住人嘅咩？唔可以系和平啲嘅咩？咁但系个问题系 就系和平嘅咩？ 咁但系我觉得。你唔犧牲呢、這個社會係一定要犧牲，任何唔好話咩呢個社會，任何事做任何事都咩叫捨得捨得啫？捨得就話你要捨下一啲嘢，先至會有另一種得著啊嘛！你一定要犧牲一啲嘢，你先可以換取到一啲嘢。尤其是喺一個民主方面，係冇話唔需要付出嘅。我唔係鼓吹流血啊！即係唔好又屈我話擁人去送死。唔該各位大佬，唔好再話我擁人去送死。你大家你諗清楚。冇任何革命，冇任何起义系唔流血嘅，每一样嘢都要牺牲。我只系讲， 我讲话唔流血啦，系直情冇嘢唔需要牺牲。 我只系讲要牺牲嘅，你一定要牺牲。好啦， 牺牲可以任何嘢嘅。 好啦，你我哋出嚟占中去争取我哋下一代嘅民主，都一路我哋下一代世世代代都有民主。喂，呢个系你都有份噶嘛？ 大佬。 而佢关心嘅就係交唔到钱。 佢而佢关心嘅就係 首先啦、啊、首先第一啦係可以过数嘅。第二呢就係、 是。咪即係 第二就係、是、好啦正常嘅一样嘢就係、是、你依家你唔支持占中 ,2020 之后你觉得你动物业仲係你嘅咩？ 因为佢讲个方法呢佢就係用佢就係正正係讲文化抗共嘛。嗱佢唔系热血教徒嚟嘅。佢唔系热血佢唔系热血嗰种文化抗共。即係佢觉得我写我本书系冇用嘅。我应该写一啲是文化抗共的书或者一些是踢爆社会丑陋的书、啊、你就这样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路我们100年200年都要走下去就不是说大家要这么心急一时三刻去占中 有时间吗 第一我就正想回应你这件事真的没有时间第一你在今年即是出年不占中的话2020之后你真的不用玩你写什么都写不到23条过埋你家的好像我家而家咁样收埋一本钓鱼岛夺环作战我都大镬啊我屋企有本香港独立战争我已经死得啦。 我都有本百变小英喎。 咁你呢啲冇事嘅。 乜嘢都可以告嘅。 我有本你只需回忆录咁我已经死得啦。重点文化抗共。即我唔否认文化抗共嗰样嘢我觉得嗱我唔系讲緊出漫画嘅文化抗共啊。我讲緊係李仪写文啊、或者係钟祖康写嘅书呢啲就咪文化抗共囉。 你讲漫画。 咁我梗唔会啦漫画都唔系呢一隻啦。喂我唔反对但可以同步做㗎嘛。可以同步做㗎嘛係咪先。而最惨即係我面对好多呢一种咁嘅人即係当然我唔系话私怨啦唔系话屌人哋唔帮你画嘢你又喺度唱 Q 人哋唔关事喂 ,final 年我都订我上网出啦我都费事出书啦悭返嚿钱添啦但我只係想带出一样嘢係好多人的确係咁样諗。咁但问题係你要諗下如果你冇一个要挟性嘅行动真係我唔可以话牺牲简单你唔揸个政府春袋呀佢点会听你讲啫咩叫即係你冇㗎喎你要挟持佢去交换一个条件你竟然有一个要挟性㗎嘛大佬。而家佢走我哋數走咗30年由88直选到而家走咗30年數。我哋每一次都和平理性唔揸佢春袋结果佢当拗痕嘅。咁我哋梗係要揸春袋㗎啦要要挟佢㗎啦係咪咁冇错㗎啫。大家唔好忘记即係大家可能諗占中系呢一两年傾嘅事其实唔系囉。我哋由88年开始俾人呃到而家。30多年㗎喇。唔係再继续咁样和稀泥咁样落去囉。最紧要希望戴耀廷可以带返出一个重点就係呢个真係最后机会香港人嘅最后机会冇咗就冇㗎 ,2020 啦大家可以上去係咪南方都市报有睇返㗎。 係。 十二五规划一部分啊深港市啊。 啲人成日都觉得我哋吹水 㗎。我哋唔係吹水㗎大家上返南方都市报自己上去。 比我可能记得我第一次睇到时候几撚震撼。 啊，唔系啊！我上次讲公屋嗰个换血计划咧，当你两人家庭月入25,000元，已经系负要你走咧，啲人都觉得我系你谂多咗， 谂多咗啦你，你唔好将啲嘢乜嘢都政治化啦。 系啊，就系咁讲咯。 而家政府 呢啲位系 政治化。 陶杰当年讲得啱嘅，陶杰就系话咧喺文革之前咧，上海好多商家。好多银行家 啱啊！ 佢哋谂住，屌共产党嚟都要做生意噶，唔使食饭咩？使乜走啫？戆鸠你先惊嘅啫，人紧要食饭噶，系咪先？结果佢哋全部俾人批斗死咗。惊嗰啲，好似我哋啲危机咁大嘅，惊嗰啲就走咗嚟香港。 系 啊，好似嗰扎你冇咩都政治化啦，全部俾人批斗死咗。 唔系佢哋系要做生意，不过个生意系佢做咯， 系咯。 是啦唔係唔做不过啲生意係要佢攞晒嚟做所以而家咪就变成一个咁样嘅贪污大国。 即係我成日都讲我觉得讲啦、啊、我唔记得唔知深埋记唔记得我讲啦。 记得。 香港成日话移民城市但去到我哋呢一代已经唔係。70年代开始我哋以香港为一个屋企香港系我哋屋企。你要我走我走去边啫我虽然我讲过想走但我后咪、啊、有朋友喺台湾咁我亦都睇我每一日其实我每一日都睇緊台湾嘅新聞唔係淨係自由时报啊我係用个 TV box, 係睇緊几个台湾嘅电视台中视三立台视一传媒即係一电视、啊、我睇緊几个台湾嘅电视台。我留意到嘅就係台湾都开始未必企得住。 佢你最惨，我亲身去过台湾咧，我旧年年尾咧，我发现咧，台湾嘅人咧系佢只会顾佢岛里边，即系呢个小岛里边嘅新闻啦，佢唔好理外界系点样，佢系。好多时都系唔睇其他电视台，净系睇 TVBS。即系谂下 CCTVB 嗰一种嘅洗脑啊，系间隔到系大中华式洗脑，系去到台湾嘅嗰种洗脑方法，不断用一啲综艺节目去分途你哋，令到你哋愚蠢咯，净系睇娱乐新闻。 中天嗰啲 CCTV 啊，佢睇 TVBS 噶，佢哋全部睇 TVBS 噶。你去台北啊，每嗱方东应该知啦，每家每户都系大部分有九成人系睇 TVBS 嘅，即系我哋呢啲咁有态度睇三立嘅人系好少嘅。 因为佢系 TVBS 系可以话系最早期喺台湾落地嘅一个老三台，即系佢哋以前得个三间国营嘅电视台啦。咁之后咧第一个咁样正式咁引入竞争嘅就系 TVBS 啦。而 TVBS 背后系港资，即系嗰年代香港仲系好劲噶嘛，咁你就知道即系。是留到一班人的， 即是他们还是在看那个台，而那个台呢是专做一些远性娱乐新闻淡化了所有的政治新闻的。 但是他跟凤凰一样呢，就是在有竞争之下呢，是结果是出现了，就是国家领导人呢讲了一句说话的，即是当年凤凰都有的，那么 TVBS 就更加早，就是李登辉那时候说过的嘛，即是批评的，即是政府你自己开过三个台，为什么做新聞仲差過 TVBS 咁樣， 係 啦，咁即係但係而家睇嚟係咪真係 而家逆轉咗囉，成件事逆轉咗囉，你睇三立或者睇一電視都好佢囉，係咪睇年代新聞都好佢囉， 而家一電視都俾年代買咗啦， 咪就係睇年代都好佢啦，即係咪最慘係咁，你就開始發現死啦，台灣都未必守得住。我成日都強調一個例子，就係上次收購蘋果單嘢，是靠班学生围 NCC 嘅啫。 哦，系啊， 你主要嗰扎中产去咗边啊？唔理噶，翻工噶，其实同香港系一样噶。咁你就谂呢样嘢，我走得去边啫？我走去加拿大又有家产，系嘛？又有一班嚟左交，我走去边度一样。咁问题一定要搞翻好，因为香港始终系我哋屋企，搞翻好香港先。 我啱啱咧，琴日就睇个 passport 啊， 咁我去欧洲边个地方都得。 晒命， 咁啊，祝你好运。 你点同咧？你嗰个护照 系咯，祝你好运啦！啲人嗱，你话俾你听啦，唔好唔信邪命，唔好咁晒。我以前就晒得多，而家咁折堕。我认真嘅， 我冇啊，就系睇定后脑嘛。 我认真嘅，我以前 我就好似你咁啦。 我以前搵60,000蚊一个月，我同你讲， 我就好似 我要包咩女都得。结果我而家 唔系啊， 唔好唔信命啊！有咁耐风流啊！呢个 我就好似你咁讲啦。就是已经是如果有什么事即刻拿个 passport 走咯。 是啊， 不是啊，他都说过啦。 我自己都是啊，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拿个 passport 走， 你即刻拿个 passport 走啊。如果你佔中，喂你有什么事你真的出军队，即是。 我是会带定个 passport 在身的佔中。即是当然我是预了有牺牲的准备，但是我发现不对路，我始终都要走。即是你出军队，喂我冇可能不走咯。 你出军队咁样除裤咩？ 唔通我俾你打咩？系咪先？啱唔啱？好简单。 因为你始终要有一个底线喺度，你即系唔系话我哋未去到咁样伟大打不还手咯。 我唔会做打不还手噶。 系啊，而且你唔系真系相信有班人走出嚟话，我哋出嚟保护你，你哋打不还手嘛？唔紧要，我哋保护你，我哋急尿。 乜捻嘢啊？ 我唔信咯。 咩？我唔明嘅啫。 有人明得啦， 有人明就得噶啦。唉，即系我觉得。点都好，尽一分绵力搞好个占中佢。都系嗰句啦，包底带定本 passport 喺身，有咩事唔对路出军队嘅即闪。呢个系我嘅忠告。我始终觉得一定要七月搞嘅。你点罪人啫？你去到出年嘅12月嘥气啦！你系消耗紧民意。阿方东，你咪话，因为我哋去到中途已经走咗，我哋差唔多去到中途走咗。你咪话去到后尾系群情汹涌啊！ 头先咧，中间头先 break 嘅时候讲过啦，就系、是、其实喺个节目中即系去到尾段咧，咁 即系占中嗰一日， 系啦系啦，佢临尾 debriefing 噶嘛，咁就系、是、结果系即系佢其实系话邀请翻参与者啲 helper 同埋嗰啲叫督导员、速导员就出嚟，大家讲几句咁样。咁结果咧， 就一开始就系、是、都系兰花系啊嗰啲咧就出咗嚟讲先嘅，咁就结果 都系啊， 咁结果咧就系唔系参加者嗰段就系主要系兰花系啦，咁其实出到嚟咧都系话要喂要快啲、哦，要要即系点解要推到咁迟？咁去到后来咧，有嗰啲 helper 啊嗰啲督导员咧讲嘢嘅时候咧。其实现场系好多人起哄啊，咁就就系咁即系大声咁样就喺度叫嚣，就挑战翻佢哋，就话点解你哋要搞咁耐咁样？咁啊，但系咧即系呢个其一啦，咁同埋就系后面咧，其实督导员咧佢哋有讲过，就系话其实佢哋就系、是、一路。即係講緊話總結嘅結論就話大家係要推進呢個咁樣嘅，即係頭先講過嘅要推動教育啊，推動宣傳嘅，大家整咗嗰段。 個問題係你低溫已經講啊嘛，你低低溫已經講，你而家又重複，咁你做咗啲咩咧？ 但係好似其實或者好似長毛咁講，唔好好似成日石頭牙位，但係始終而家冇一個方案出嚟，係好難凝聚到啲人支持成個運動，所以就係呢個係始終都係最大。 我唔認為係要等個方案，你睇到李飛所講， 我話係自己佔中嘅方案同埋自己個泛民嘅方案啊。 佔中方案好簡單啫嘛，喂！你而家你无论 D Day One 同埋九啊几次嘅 D Day Two， 大家都系觉得公民提名啊，全民公民提名三百几万嘅合资格选民就系提名委员会咯。咁呢个已经系啦。点解个主动权唔喺翻自己度，仲要去等个政府啫？喂，李飞出咗嚟讲嘅嘢，你已经知道咩事啊？你唔系仲喺度同我讲对佢有寄望系嘛？系咪黐咗线啊？即系嗱，我始终强调，戴耀廷系一个占中嘅发起人，就系仅此而已咯。佔中是一个全民运动，到时他不赞成都好，7月1日全民出来咯，自己认为要出来佔的就佔咯，是不是？很简单的嘛，你是一个发起人啫，但这个是一个全民运动来的嘛。 但是我就是觉得呢，其实现在最当务之急就是要逼泛民，就是要快点，虽然你们说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未必是没有的，最重要就是逼他们就以最快速度达成个共识先。 唔系你可以同步做，但系唔好寄望喺一度咯 ，multitasking 咯， 系 你可以同步系做呢样嘢，但系其他就好简单啦。其他嘅地方就系话，喂，大家都知道 生日快乐， 系我点解有生日？即系大家都知道 生日啦，你唔知咩？ 支持生日， 大家都知道，无论 D Day One 或者 D Day Two， 大家嘅共识都系300万选民就系提名委员会。咁咪提名委员会咯，咁咪三百几万嘅选民就系提名委员会咯。 因为基本法冇写提名委员会上限系几多。 系，喂，咁啊，喂，阿 Bookie 圈我哋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喂，其实咧，我想讲多句， 我哋 下个礼拜都系我哋啦，但系我想讲多句。 因为我见到水货客出现， 但系我都想讲多句嘅。 系水货客， 嗱，我都想讲多句嘅。 我唔记得咗讲，我哋嗰日咧就阿袁丽明 B B 咧就有一句生跛，咁阿新比就好似唔好想咁讲，咁算啦。 算啦， 佢哋。但系咧，我想讲下点解话消失的方东呢啦。 哦，系， 就 系 当日 我都唔知咩事。 你讲快 啲。嗱，咁我同个新比咧，咁啊去到中段啦 break 嗰阵时咧，咁啊方东咧就有个 WhatsApp 俾阿新比。咁同我哋讲话喺 Q 组，咁跟住我同新比系真系搵差唔多即系佢集合翻嘅时候，我哋上去搵啦。咁我哋上一路，因为佢顺 number 即系顺英文字母落 牌嘛。 咁我哋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上到顶咧，最尾嗰间咧就系 P 嘅，跟住之后再上上到两层咧都系吉嘅。 我哋喺隔篱嗰栋噶， 跟住咧，咁我哋就问翻嗰啲速度员咧，其实系咪冇 Q 啊？好似真系冇， 黐线，梗唔系啦，有啊。 跟住我同新比就，我同新比就喺度话啦，其实方东嘅系咪喺网上面 download 啲上落嚟困鸠啊？ 我想讲最后嗰一句啦，未知方东嘅星期四录唔录到欲罢不能，咁就如果录唔到，就可能呢个档系。 我屌你咁嘅， 可能嘅，因为我病咗，大家听我把声都知道我病咗咁样，嗯，系咯，咁啊， 要怪怪新比啦， 新比病咗要拜翻新比， 因为我病得好紧要，咁啊加上我听日就结婚一周年，咁啊， 恭喜晒， 系啦，咁我可能又要陪屋企咁啊，未必得闲咁， 咁我哋听晚出去食饭啦， 我坐喺度戆居，咁啊，系咁先啦， 好，系咁， 拜拜。